建议你照顾好。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喵喵喵。没有谁能比我花俏。男生全都想问点高。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每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照顾好。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男生全都想问点高。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好了，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刚才听到的是阿雅的《壁花小姐》。什么是壁花小姐呢？就是在舞会当中一直端坐着，但是却没有人来邀舞的那一位孤单的女生了。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走过来的是潘帅，壁花小姐应该也会主动出击了吧？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说到做到》。 I'll show you what a true man's all about, 'cause I'm a true man, no doubt. Y'all heard? 我知道爱情它一定会有我的信号，只是我还没有找到。我不管追上你需要学好多少绝招。 I wanna be with you, give all my love. 我为你不顾一切往前跑。Ready to go， 想要冲上街头，山北山南都牛。我不想丢弃冰球，我想要牵着你手。但我还有你说，你看我一定去做。不管多晚多远多累，都快递我收。我会追上那吻，爱 他说不定在下一秒钟，忽然之间变掉，速度慢了，我没勇气大声说爱你。浪漫才不会安乐你，快乐要一起来努力，幸福的门。在这里，幸福在这里。爱是说做到一步也不后退， 爱是真爱的口号， 爱让一个真的男子汉往前飞。 可爱你没有原因， 爱是说到做到的勇气， 你让我困难都可以， 没关系， 我会让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以前的白日梦，今天让我把它丢掉，我拿到孤单的解药。你需要一个人带你去找未来群岛。 I wanna be with you, give all my love. 爱上我，你不会再伤心。 Yeah, oh yeah, what you say for me? Yo, boom boom, take it, take it, boom boom, take it, take it, 听着我的心跳。Yo, boom boom, take it, take it.下一秒钟我看着时钟，我等不及见证我们之间浪漫的梦。听我说，看我就跟着我 ，Come on come on， yeah baby girl now come on come on。 爱他说不定在下一秒钟，忽然之间变掉，速度慢了，我没勇气大声说爱你。浪漫才不会安乐你，快乐要一起来努力，幸福的门也在这里，幸福在这里。 潘玮柏的歌《说到做到》。其实潘玮柏从2005年就开始尝试创作了，也一直想拼一座金曲奖，可是却一直没有如愿哦。接下来是蔡依林，也许是因为新秀辈出吧，这次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当中呢，也没有她。听到的是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 阳光优雅的漫步雨点的草坪，儿女在诗歌墙壁弹奏着抒情乐，湖不定有落定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我寻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眼角不斗风浪民歌的身影悬在窗棂，小酌冰黄的轻轻对着头温柔回应，装灵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头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琥珀路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梦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耳毛病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琥珀路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想要爱上你。秒快手表的时间，一秒等待都叫我枯萎。这般强烈的爱恋，又有谁真真切切的体会？说着奇怪的语言，爱情让人发昏的撒野。而没有对手的我，还是寂寞独自过街。我就像是孤独的孔雀，被关进爱情这个动物园，走来走去，只为让你惊艳。让我像是迷路的孔雀，不懂保护自己的灵魂。 曲颖在演艺界也是频频亮相，影视歌全方位出击哦。人们大多数都认为她应该是模特出身吧。其实我要说，曲颖呢，她是在86年的时候，在湖南省艺术学院的话剧专业的一个专科生，后来因为天生的那种衣架身材，而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网罗到了旗下了，所以就成为了一名超级名模。接下来这首歌，演唱的人有杨坤、张涵予、邓超。突然有一点懵，什么时候他们合作过歌曲呢？其实这是当年冯小刚电影《集结号》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兄弟》。 兄弟你在哪里？天空又飘起了雨，我要你像黎明一样出现在我眼里。 兄弟你在哪里？听不见你的呼吸，只感觉我在哭泣，泪像雪一样在滴。 我一个人独自在继续走，在伤痛里闭着眼回忆。岁月风里，那是最最致命的武器，谁也无法把曾经都抹去。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还有

是某一段寂寞和爱像风雨聚又散。 侯湘婷的暧昧这首歌还有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唱黄莺莺的晴雪，还有一个就是粤语王菲的版本暧昧。其实王菲和黄莺莺都是大师级的了，谁能比得过他们呢？倒是觉得侯湘婷这版也是有她自己独特的味道，敢去翻唱两位大师的作品，胆子还真的蛮大的。好了，今天小军的音乐和最后一首歌要送上的依然是一首老歌的对唱，郭峰还有陈洁仪带来的《心会更爱一起走》。听到这个旋律，你也会跟他一起唱吧。好了，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咯，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从来没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更难一起走，说好不回头，苍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更难一起走，说好不分手，像在飞，原来快